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口到春秀路口东西双方向，还有南三里屯路的春秀路南北双向，工人体育场的东路南向北，还有新东路的北向南，以上的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四啊，快到了这个周末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些出去玩的事儿，出去学习的事儿。 对，但是这个有意思。 有意思 真的 啊， 尤其我相信今天两位嘉宾介绍的有一些地方真的咱俩都没去过，或者说介绍的有一些物种，动物，咱俩都是 真没听说过， 不认识，都是有可能， 很正常， 因 为他们啊，就是走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是大江南北，室内室外的他们都逛过， 是， 而且呢，现在啊，逛这些地儿啊，慢慢成为一种潮流了，就是好多呀，就是家长啊，本身可能自己也喜欢。而且呢，他们也希望就是带着孩子出去，我别光 shopping， 对， 一挺，对吧？我稍微的也学习一下，对吧 ？learning， 我以为是 meeting 啊，也有，就是反正除了之前的那些旅行的方式之外，现在这种旅行方式还真的是越来越热门了。 是的， 好多人说推荐说，我最近去哪儿了？一说都说，我最近去了那个地儿，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呢，对那个民族啊，尤其去国外的时候，去一些异域风情的地儿，不光体验当地的那种现在的风土人情，去到当地的这个地方，您能把这个民族的历史都了解了。所以今天要带大家逛的地儿是博物馆，而且呢不光是咱们国内的博物馆啊，不光是咱们北京的博物馆，咱可能也要带着大家伙去国外的博物馆转一转。 是，那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先介绍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应该 其实也不新，就是在咱们节目是新。 哦，那倒是。 但是人家经常，比如说去咱们其他的兄弟姐妹台， 经常在电视上能见着。 是， 对吧？但是做广播呢，反正做咱们节目是头一回。 是 啊，估计在其他的也做过啊，深受大家喜爱的国家动物馆博物馆。动家，这应该怎么说？国家动物博物馆，不好意思啊，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张进硕博士，欢迎您，张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欢迎。 还有一位呢，这是老朋友了啊，自然摄影师、博旅文化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图签约摄影师郑阳，欢迎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哎呀。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但是我相信他们去过的有趣的博物馆很多很多， 估计太多了。 真的，张博士，您先给我们俩科普一下，因为刚才我弱弱的问了一下 啊， 那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真有这个地儿？人说有啊， 我们马上建馆九十周年了。当时我崩了。 在哪儿啊？咱们这个动物 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啊，它其实我们对外展出是比较晚 啊。你 对对对，所以因为呢，历史上的话呢，是我们的前身是1928年，原来呢有一个叫做震旦博物馆。 嗯嗯。 然后的话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民国的时候，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呀大量收集标本，收集完了以后呢，有些标本呢就运到法国呀、英国啊这些欧洲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些呢就保存到国内。保存到国内的话呢，其实最早是在上海建立的震旦博物馆，这当时呢也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但是后来的话，解放以后哈，49年以后呢，其实呢这块呢就是随着整个国家的布局，就是上海的这些所有的标本呢都到北京来了。然后北京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有北平研究院的动物学研究所，还有当时呢也是这个所谓从1928年开始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最早的一个科研机构，叫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以我们是这几家机构合并起来的，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实质上呢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标本馆。 嗯， 但是这个标本馆历史很悠久了，所以的话到2009年，我们整体搬迁到科学院的奥运村园区，就是现在您去鸟巢啊，再往西边一点，就是有一大片，就各个研究所，像我们动物所啊、微生物所呀、遗传所等等，大家都在那块儿。所以那个是09年才正式对外开放了。今天是我们5月17号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开放日。 哦， 09年的今天是我们正式对外开放。 明白。 以前这个馆是做科学研究的。 明白。就是以前啊，就是闭门，就是自己研究一下。哎，三叶草。匡威，大概是这样。但是哎，现在说了，哎呀，太多了，我们这一波研究完了，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免费，是免费的吧？ 收费 的，收费 啊，收费开放啊、 哦， 挺好， 反正还得预约。我知道那地儿在哪儿了，啊，枫林绿洲的对面 啊，对对对对对，正好正对的。 主要 我们教授都住枫林绿洲呢，院士们。 主要他是一个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持人、 哦、是吧？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午2点的节目啊。这个一会儿呢，咱先从咱们这馆介绍一下， 对， 因为我光知道具体的方位在哪儿、哎，但是说句实话，很惭愧，没有进去逛过。 嗯， 您一会儿先带着我们先逛逛您的， 好嘞， 好不好？ 好的。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啊，去逛的那些博物馆呀、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啊？还有说您想去的，但是至今还没有去的啊，也跟我们说一说。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啊、您曾经去过的博物馆或者是想去的博物馆都有哪些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当然还有比如说您要马上计划出行了，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博物馆其实是可以推荐您可以去看看的，郑阳包括博士也好，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另外如果您有任何的美食搜索也可以啊，这个不拘泥于北京，因为他们俩去的地儿比较多，尤其郑阳啊，天天就是出去没见他发别的，就发吃的。 哦，他是一个美食节目的， 绝对是、哦，就真没发什么别的，对吧？ 一般都夜里11点多发 啊，而且、老是这点发， 要不身材保持这么好 啊，反正看起来还都挺好吃的啊，可以让郑阳跟大家推荐一下，也是 CHWL876啊。一开始咱先问问郑阳，你去过那个博士那儿吗？ 博士那去过， 去过呀。你的感觉是什么呀？ 几个感觉，一个是大，就是空间非常大，空间的感非常强。 是因为高啊，还是因为 它就首先就是这个建筑体量非常大。然后进去以后有一个大的这种楼梯下坡。然后之后上面是有这个鲸类的这种大的这种标本在上面挂着，骨骼标本。然后之后呢，就总体的感觉这个空间感特别强。然后之后呢，就是每一层的这个标本也是陈列啊，各个方面感觉非常好。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对于看博物馆我不是专业的。 那没关系，正好让博士说说，因为每个博物馆，当然了，咱们是以研究为主的， 对， 但是每个博物馆都有所谓的，我们这有镇店的， 对， 这个一定要看， 镇馆之宝是吧？ 那像咱们那儿有吗？ 我们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标本量很大，我们有760万的标本，760万号标本。当然，一头大象是一号标本， 对， 一个跳子、一个狮子也算一号标本，所以760万的标本，当然得有500多万都是昆虫，所以那个这个主要是做科学研究的，因为你比如科学家，他要发现一个新物种，他必须得有标本。它得有凭证，你有证据，比如说你命名一个物种，它到底是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你给描述出来，这就得有标本。所谓的标本，它这个最开始对于科学来讲是做研究的，所以我们的，如果说真的我们的镇馆之宝来讲，毫无疑问，我认为，因为我是做动物分类的，所以那毫无疑问都是我们的模式标本。什么叫模式标本？好比说我给王老师，我拿您作为一个重要的凭证，我命名了一个新物种，那您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科学家指定这个标本，我是用这个标本来描述这个物种，头体长，是多长多宽，什么颜色啊，在哪儿生活，在哪儿采集的，采集地叫模式标本产地，对吧？咱们国家有很多模式标本产地，比如大熊猫啊，就在四川的这个王朗这个保护区。那好，那这就是模式标本产地。所以我们有很多是这种非常重要的、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标本。但是实际上我们好玩的也很多。你比如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昆虫，就是我们在我们馆里那个号称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标本，保存到今天，因为它有2000多年历史。因为当年那汉墓啊，墓葬里边有时候人死了以后，它有时候会生蛆，所以我们这里有蛆的标本，从那个马王堆汉墓里摘出来的。 好几千年。 对，你像我们这个里边，你比如头发，它会有一些皮肚，就是蠹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蠹这些呢都是当年马王堆出来的。你比如说呢，如果往近了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民国时候当年采集的大量的巨大的那个鹿角的头骨的标本，有那个棱皮龟，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这个体型是非常大的，这个很罕见的，有一批标本。你像我们那鹿角，现在您一般看那鹿可能都没多大，我们那个几乎，这能占您这半张桌子，所以这个都是体型非常大的。当然了，如果还有一些比较有重要价值，你比如说当年皇帝打猎，他打的一些狐狸啊，打的一些兔子，这些皮章也保存在我们这儿。当时49年的时候，故宫给了我们一批。然后另外呢，像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毛主席当年批阅过的大字版的《动物学杂志》，然后呢， 文献也算， 对，一些比较重要文献。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当年克隆动物，因为动物研究所在克隆方面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们克隆的牛啊，克隆的羊啊，克隆的好多动物，这些标本啊，它都是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然后有一些是具有历史价值，还有一些是已经灭绝的，灭绝的动物您只能在动物博物馆看了，比如像白鳍豚呀、云南比克龟呀，这些可能在野外几乎是没有的了。 明白。真好， 好东西不少。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去博士他们那儿参观的话，自己要提前，真的是要做个 那倒是， 真的。你比如说啊，要是说带着子女去，你一去看，哇，这么多，一个都不认识，那你想孩子永远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 为什么呀？疯了。 但是我估计博士那儿啊，肯定他把这些的一些介绍啊，相对的也是比较完善的。 是， 因为我去过那个大连的叫生命科学起源， 生命，对对，生命科学博物馆， 就有一个小红人啊，非常著名的，是那儿的，说是镇馆之宝。什么叫小红人呢？就是把人的所有的加上毛细血管、主动脉什么的大血管、小血管全部摘出来。 是弄了一个模型吗？ 它不是模型，这是真。 它那个标本叫塑化标本。 塑化。 它是一个通过一个，他们有一些那个塑化的一些化学试剂，实际上把这个标本浸泡以后呢，它有一个萃取的过程。 对。 所以最后所有组织它都能，组织啊，甚至血管啊，毛细血管它都能保存下来。 对，那个看起来真的是蛮震撼的。我想到了那个 好多拍视频弄那什么蚂蚁窝， 嗯， 拿那热铝往里边吱一浇，浇完了之后那个，哎，那蚂蚁窝整个的那个形状全部都出来了，看起来跟一个雕塑似的，倍儿漂亮。我去那生命起源那儿就看了，除了这小红人特别震撼，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其实都是比如说我啊，我现在把我的这个躯体我捐献给那个哪儿了、 嗯、 捐献给生命科学博物馆或者捐献给哪个科研机构了，您可以研究我， 然后人家退回来 了没啥可研究的但凡有点，因为那边展出的所有的那些遗体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标本也好，我不知道在您的专业领域应该怎么说啊， 嗯嗯嗯， 全部都是我同意的，我捐献的、 哦、 作为科学研究，作为科学展示来进行展示的，包括可以看到有的那个抽烟的肺是什么样的、 嗯、 不抽烟的肺是非常直观、嗯、就是真的就视觉上给你很多的刺激，同时底下它还有那个小名牌， 对， 它介绍这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还有除了人其他所有的动物它做了一个横切面，这边呢是所有连骨头带什么的全都给你摘出来的，这边是一个整体的啊，这那个整个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是、嗯、这个您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标本尤其是甭管您是去动物博物馆还是人体的博物馆、 嗯、 哈、 嗯、 因为标本呢它一方面作为人来讲肯定是捐献来的，另外的话动物呢其实在它活着的时候呢它在大自然当中毫无疑问是起的很重要的作用，是吧，有的一些标本呢是来源于这个动物园，那它本来活着的时候就为人类做了很多贡献，那么它去世以后是吧来到博物馆，实际上它继续发挥这种科普啊科学传播教育的这样功能、 哦、 所以咱们如果去博物馆去这个咱们不能是游玩，其实是博物馆去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得安静，要对他们有一种敬畏和感恩 的 心， 是 吧， 是的，是的， 不要在博物馆大吵大闹的，其实应该是对他们有一种尊敬，因为他们在生前生后其实对人类都是有很大帮助、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 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 嗯嗯， 也是我在逛的时候啊， 嗯嗯， 有一小朋友问的爸爸， 嗯嗯， 他说爸爸爸，这么多的这个标本都是怎么弄的呀，然后他爸爸说这个科学家老师呢把这些标本啊逮回来之后啊 弄死了 后来养着养着发现养不活了，但是呢又想让他供大家所有人能够看到，因为这些呢是我们不经常能够见到的，所以呢就做成了标本，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不知道科学家们是怎么去、 嗯、 首先是怎么采集到这种标本 或者说获得到 这个是 珍贵， 对对对，这个东西啊，因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还不像那种文物啊， 嗯嗯嗯， 考古类的博物馆，人文社科的是吧、 嗯、 人文社科都是属于挖坟掘墓是吧，你把文物弄出来然后摆博物馆里， 嗯， 这事儿呢如果往早了说哈，就是像我们郑阳老师现在做这个博物旅行， 嗯， 当年大量的博物学家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周游列国去采集标本，哎， 逮东西是吧， 那么哎那时候呢包括你比如说一方面他们打猎就是真正去来猎动， 对， 因为很多传教士到中国也好到东南亚到南美洲他们都会去打猎，包括像达尔文， 嗯， 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搞物种起源，他干什么，他其实也是周游列国去收集标本给大英帝国采集，对吧，采集很多各种的无论是矿石啊动物标本啊植物标本啊，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博物学。那像郑阳老师他们也是现在带各个地方，其实他们也狩猎，他们现在是用长 相机狩猎 用相机去 shot 那时候是真的去 shot 动物打猎，那挖化石的叫化石猎人， 嗯， 收集植物标本的叫 plant hunter 叫植物猎人、 哦、 化石猎人，那时候都是收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早年的这些标本呢它就是靠人一个一个来收集起来的， 嗯， 有的确实很残忍，对吧、 嗯、 对， 你要去大英博物馆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你会发现那几千万的动物的标本那都是早年他们殖民期到印度啊、 哦、 东南亚各个地方去收集来的、 嗯、 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这个野生动物它会越来越少， 嗯， 所以的话呢实际上直接现在没有人去打大型的动物， 嗯， 比如说我要办一博物馆我想去采集大熊猫那根本就不可能， 对， 所以的话呢包括我们动物博物馆也是，我们在这几十年来几乎就不再采大的动物， 哦， 也就是昆虫，或者一些无脊椎动物，啊，因为大动物说句老实话，它也没新种， 也是 你也甭描述了，也甭发现，人该发现都发现了，所以呢，采集的这种直接采集的是很少，所以我们像对外展出的这些标本呢，绝大部分其实兽类啊，就是大型哺乳动物，这些呢，基本都是从动物园来的，就是动物园去世死了以后，这些动物再把它做的标本。啊，所以的话呢，整体来讲的话，早年一些标本肯定是跟直接采集是有关系的。 嗯， 到了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大型的呢，全都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有些是饲养场的。 嗯，好。好，具体怎么做的咱就不说了。 对对对，因为肯定有专门的一种方式。 标本其实说白了就是皮张。它里边是翻模，就跟我们搞雕塑似的， 哦， 里边雕塑成一个形状，然后呢把动物的皮张它经过一些化学处理，就是让它不能腐烂了，然后呢再把它套在这个壳里，里边是骨架，相当于架子，然后外边是它的皮张，来整一个合适的姿势，就是我们说的这叫剥制标本，科研用的呢叫假剥制标本，就里边没壳，然后简单的填充完以后让它躺在里边， 最后一个问题啊，700多万个标本， 对， 那这些在咱们那儿都是唯一的吗？就比如说， 那不是， 这个， 那不是 一个， 不是， 那个， 不 是，不 会，不会的，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像昆虫那一采，那可能就一个种就这几百上千甚至上万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大型的动物那就是可能就很少了。 嗯， 比如说你大熊猫的标本，我们那儿肯定就几个，不会太多。 明白，明白。哎，那私下再弱弱的问一下，您既然搞这个的，而且是做分类的， 对， 您应该认识的动物多吧？ 那还成吧， 世界难不倒， 是吧？ 因为我主要做兽类的哺乳动物啊， 动物 像这禽兽什么的比较熟悉。您要让这个要这个什么？昆虫啊，有一些特小的虫子，因为这个地球上啊，这么说，科学家已经发现的动物得有300万种。 对， 那你随便找一个科学家呢，你都不可能认全。而且那时候我们动物研究所都叫科长。什么叫科长？您学过生物，自然可能听说过。门纲目科属种，你比如猫科是吧？但是昆虫来讲呢，一个科就好几个老师研究。 嗯， 他就是说呢，这个昆虫啊，150万种类啊，所以的话呢，那个研究的科学家得好多好多好多，都这都认不全的。 嗯， 对。但是大型动物，像我所谓的禽和兽，就是鸟类和兽类，哺乳动物，这个相对来讲，你看，包括我们郑老师这老周游列国的，肯定认得很多。 就像昨天，因为这一节还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咱聊一题外话。昨天我在录周末的节目的时候，然后就说到了，因为现在入夏了嘛。然后马上北京要开展新的一轮的灭蚊营的活动，然后分成什么6月、7月、8月，一共持续3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每个月的几号到多少号这个时间，然后都说了建议大家怎么怎么样逮这个蚊子。当然这个我相信以前逮蚊子有个经验的人可能都明白，比如说早前对吧，在屋里喷点敌敌畏或者什么打算熏死，但是人家蚊子现在已经进化了，但是那个数字那个比较惊人，说原来咱们所谓的那个就叫过冬蚊子，说基本上6月份起飞了，然后基本上叫灰蚊子 啊， 身上都是统一灰色的 啊，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叫花斑蚊子比较少，大概也就几%，但是呢这几年它的数量增长了，已经涨到14.02%了， 审美也在发生变化， 这个比较可怕，你知道吗？ 它其实是不同的种类， 对，不同的 这里边有暗蚊，有酷蚊，有衣蚊， 对，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啊，花斑蚊子咬的可比那个灰蚊子咬的猛， 看着厉害是吧？ 啊，是是，一个小包一挠就变成一个大包， 小禽兽 一蚊， 一蚊。 行啊，今天咱们聊的是博物馆，而且主要是自然博物馆为主啊。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亲子踏青季，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欢儿。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青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把脚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玉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今天北京天挺舒服的，您来跟我们说一下，北京最近的天气是一直都会这样吗？还是还会有变天呢？ 嗯，还会有变天儿。那么而且明天呢就开始热了。这个明天呢白天啊，北京天气挺好，空气清新，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8度。这个午后就是感觉比较热，所以大家呢外出呢，而且阳光也比较强烈，外出呢主要是注意遮阳防晒。那么到了周六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依然晴好，最高气温呢为27度。到傍晚前后，西部郊区呢会出现一些阵雨，这个雨量呢并不大。那么周日上午呢，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沉，下午呢将转为多云的天气，在冷气团的控制下呢，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为23度，这个感觉就比较舒适了。所以总体上看呢，这个双休日的白天啊，天气还是不错的，也适合大家安排啊外出活动，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这是北京的情况哈，看来还是有雨不断哈。那、 哎、有点小雨。 那除了、哦，好嘞，除了北京之外，那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天气情况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么明天呢，我们主要是注意这个黄淮和江淮地区，这地方呢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像去往这个黄山旅游啊，要注意安全。这个双休日期间呢，江南的南部地区呢，主要还是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尤其是在华南地区啊，这个气温比较高，像福建啊、广东、广西，基本上在34、36度这样。而且呢，它当地呢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另外呢，由于这种气温比较高呢，常常在午后啊出现对流性天气，也要防范呢短时的强降雨。大家呢前往江南地区旅游啊，主要是注意啊，这个一个是防暑降温，另外一个要防范强对流性天气。 嗯，好嘞。不过还好，现在南方的那边气温应该还没上来，所以下点雨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湿热哈。 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江浙一带这个温度已经很高了， 哎呦， 都大概在35度以上了，都是高温天气了。未来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可能气温会稍有下降，应该在30度上下。但是因为它湿度很大，所以这闷热感是比较强的。 得嘞，那所以去南方玩的朋友们可以穿上这个短裤了。 对，短袖短裤吧。 行嘞行嘞，谢谢全老师特别详细的介绍，感谢您，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 好的， 再 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4.9，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的由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苏州桥的由南向北，还有南三环丰益桥到杨桥的由西向东，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西土城路的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故路段要提醒您注意一下，西四环的南沙窝桥的出口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西四环的南沙窝桥的出口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便、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新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厉害了啊，对这个禽兽啊，对这个昆虫啊 好好说话，好好说。 对啊，他自己说的呀，对禽兽很了解，禽类啊、兽类啊、昆虫类啊都非常之了解的两位专家。 这个一缩略那么别扭， 感觉法治进行时。 是 这个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科普策划的总监张进硕博士，欢迎张博士。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哎，好多朋友都在说博士说的那博物馆是在这个，你看南宝说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的5号大腿路那儿吗？ 你就说一下它开放的时间。 开放的时间逢周一固定闭馆，周二到周日的是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17点，这个后边没显示了，是应该是 17点。对， 17点， 对对对 啊，这是闭馆时间。免票政策是您只要不满1.3米都可以。是吧？ 哎，是这儿吗？ 因为这个情况得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北京市免费的博物馆都是北京市属财政拨款下拨财政拨款的，像中科院我们属于那个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所以我们没有财政拨款，所以我们都是收费的。 嗯，好好好，好的，没关系啊。那个这样，您先稍事休息一下，那我们想问一下郑阳，因为经常从你的朋友圈里，当然上一节是开玩笑的，说老在半夜里发各种各样吃东西的那个啊图片，其实那是开玩笑。但是前一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去了，又去马来西亚，然后又去四川。 哦，这样四川咱单说啊， 嗯哼， 去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去那边呢？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那边，就是这几年已经去了十多次了。 嗯， 就首先就是说那边有这个世界第三大雨林所在嘛，就是这个加里曼丹岛的这个婆罗洲这个区域。 嗯， 然后呢，在这里面特别喜欢拍摄那边的鸟类啊。啊，哺乳动物啊，包括昆虫啊，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感觉和状态。 嗯， 而且呢，这个是个人感觉是，不用坐飞机几十个小时去亚马孙，然后在婆罗洲这边也可以感受，就是坐船，那游荡在这个京藏巴丹和看边上鸟的感觉。 是，那真的是方便 啊，方便。 我第一次去亚马逊，愣是走了三天， 嗯， 这路上三天 太远了。 你那个是好地 方，我六个半小时到了。 东南亚是好地方啊。 哦 对， 好吧，好吧。 那你们俩有没有一块儿出去过？ 去过， 那必须得有啊， 必须有。 都找过什么呀？主要是找鸟吗？因为 我 知道 去的是 鸟，特别了解。 印度， 哦，印度， 嗯、 对， 哦， 一块儿找老虎去了。 啊、 结果他看见我没看着，我郁闷的。 对，因为 你没看着就跑了。 不是， 那你们俩是一块儿吗？ 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它的保护区的保护策略极为严格。 明白。 就是本来是我们一个团队的车呢，是想在一起，那个一起找老虎。人家的那个保护区说不行，您必须得各走各的路线。我们在 A、B 区，这个博士在 C、D 区。中间就碰不上， 哦、 对， 所以呢，但是他这老虎 A、B、C、D 区都有，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 就看缘分了， 就是看缘分、 运气， 对、 嗯， 就是我们这个其实看的也不算特别近，其实有一个车的朋友是拿手机拍老虎洗澡， 哦、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运气，你赶上了就是赶上了。 哎，我问一下啊、因为现在咱们北京也有那种野生动物园， 对 啊，其实看老虎啊，尤其是把人关在笼子里边看外边的老虎。相对还是方便的，但是说句实话啊，我都这两个园都看过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不 是，就 是 被驯化的有点太厉害了啊， 差远了、 不知道野生的老虎给你是什么感觉啊？ 有这个感觉就是属于 太远了没感觉， 对，没看着的就算了。 不是小胖的意思，真的是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有的，首先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些这个行为，比如说往树上尿尿。然后包括挠、 哦、圈地儿， 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真的是不紧不慢的在这个林子中慢慢的行动， 那是真是我地儿啊。 对，每天他都能够看到一些车子，然后过来过去。我们因为后一次我们又去了一次，然后就是这个老虎会从我们车前头慢慢悠的悠的溜达过去了、 哦， 就是每天的清晨和傍晚的时候，他会固定的巡视他的领地。 哦， 然后正好我们赶上这个时间，慢慢悠悠的溜。我感觉就是体型，然后和我们动物园里的，尤其是和这个喂的太饱的这个区别比较大的，就是他的身材真的非常好，然后没有特别胖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身上的体毛啊，包括体色呀、啊，而且整个 色泽好， 色泽好，毛发的感觉也好，而且呢，就是你看他走路的那感觉，就感觉是非常健康。 嗯，明白明白。 而且就是关键是您在野外。特意去看这个老虎和在动物园看那个心态不一样，因为你周边可能有十几辆车，大家在一块儿给老虎留出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可能有二十米宽，这个老虎慢慢的走过，就是你听到的就是两边所有的快门都在响，然后所有人都激动的站起来在等待这个瞬间，就是这种感觉，嗯，特别兴奋，嗯， 就是去动物园吧，你是一定知道你会看见什么， 对， 嗯，但是去野外呢，就是你们两位去的那地方呢，你们不知道能遇到什么， 对， 所以出来一东西，可能您不是去专门找老虎的，但是老虎出来了， 往往都是想象之中，意料之外， 是吧？ 就是你越想见的这个目标物种，你见上越难。 对， 往往你特别的，就是你都没有计划要见到他的，自己蹦出来了， 嗯， 都会有这种可能。 就跟我的好几个朋友，他们去非洲， 嗯， 去非洲，现在不是也有类似这种的旅游嘛？ 对， 然后专门有 看动物的， 对，但是他住的那个酒店，他本身就在保护区里头， 是， 然后你说早上起来，比如说吃早餐的时候。经常拦在外头长颈鹿的伸脖子进来， 嗯 啊，让你觉得哦可贴近了， 嗯， 但是说也有害怕的，说早上起来啪一拉窗帘，说那个他窗子外头 就趴一狮子， 哎，当时 拉这个博士特有， 没那么夸张。 博士去肯尼亚已经去了十六七次了， 哦， 就特别有经验。 原来中央电视台《东非大迁徙》就是我直播的， 对， 哦， 对，原来那个我也是，我其实也就是这三年之内，三年之内去了十七次非洲， 哇， 所以的话呢，对非洲真是你每次去都有新鲜的 感受。 对，其实我们研究动物就是。我为什么当年选的这个职业，当年没有说是在高校里当老师，我觉得那个重复的事情很没意思。但是你在野外，你每一天所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你每一天所遇到动物所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啊，你哪怕是同一个地点，你每天你去那里去看动物，哪怕是同一种，哪怕是同一只，它都会有很多故事，所以这个是让你最惊喜，每天都在惊喜当中度过，就是很兴奋。 没错没错，因为明天是国际博物 馆 日， 对 对，但是按照我们节目的内容的要求呢，明天我们可能说不了这个内容，但是星期四是可以的，所以今天特意把二位请来，然后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博物馆。不过我倒是想问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可以让我们的博士来说，哎，我就一直没明白博物馆这仨字儿它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呢？怎么就叫博物馆来了？ 博物馆这个词呢，最早呢，实际呢，它的西方呢是最早古希腊有一个掌管科学知识和智慧的女神叫缪斯，叫 Muse。那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就是叫 museum 其实就是缪斯的意思，所以的话呢，西方最开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展示人文啊、科学呀、啊，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的这种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就叫 museum， 就是我们叫博物馆。然后博物馆这个词呢，是后来晚清的时候讲究叫格物致和，那时候的话呢，是用了一个我们以前中国古代就用了一个博物这样的一个词给演变过来的。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跟博物有关的书，对，最早你比如像西晋的时候呢，张华写过《博物志》，所以博物这个东西呢，它是很早以前就产生过。到了近现代的话呢，科学的早期的一种形态，它就是博物学，它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描述，对自然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所以那时候呢就叫博物。那么到了后来传教士啊，你像当年韩伯禄法国传教士他在上海建震旦博物馆的时候沿用的就是这个博物馆或者叫博物院，那它体现呢就是包罗万象，体现的是你像我这里包含了动物、植物、矿物、文物，对吧，各种各样的物，所以呢它强调的是一种广博的意思。所以呢咱们这个近现代呢产生了这个博物馆以后，当然偏人文的话呢是南通的博物院，那个是最早的。自然科学的话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震旦博物馆，震旦的意思就是中国 China 的意思，所以的话呢这是博物馆大概就这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话呢它应该说呢这个它所包含的内容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因为您只要想收藏，您只要想收集一个类型的东西，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博物馆，对吧，那就越分越细，越分越细了。那以前来讲就很杂，就像看一本杂志是吧，你所谓杂志其实以前的杂志那就什么都有， 是一集合， 对，现在的话呢就越分越专，当然也叫杂志，但是其实概念有些变化， 对，现在变得垂直了， 哎， 跟以前不一样， 市场化的更细了， 是吧？ 哎，那像博物馆最早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我国家搞了一什么博物馆？最早是不是也都是私人的？比如我就对那个我爱打猎，啊，我对那个鹿类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打着打着我又打着熊了，我又对熊类很感兴趣。打着打着我又遇到好多东西了，我把这些可能打来的呢，通过某种方式做成标本了。后来呢，发现传了几代人之后说，哟，你家藏了那么多东西，然后说弄过来，然后供大家一块儿来看吧，一块儿来学习吧，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私人的博物馆的话，它产生就比较早了。你从 最早的像其实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就开始有类似的博物馆的雏形，那再往后的话呢，那就是中世纪啊，包括文艺复兴以后啊，那很多有一些皇家呀、贵族啊，他们自己就开设小型的陈列室，它这个陈列室其实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当然的话，你要从真正规模来讲的话，那肯定还是这个皇室啊，或者皇家最早建立的这批博物馆，对吧？像包括像大英博物馆呀、啊，包括像这个，你像欧美很多国家，它的这种官办的博物馆，那它必须得有一定的财力，有一定的这个条件，才能够真正形成有规模的博物馆。当然的话呢，私人博物馆呢，那就是很广泛了，就是几乎你无论是古今中外，它都有。包括咱们博物馆，它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呢也很丰富。博物馆甚至可以把像动物园啊、自然保护区啊，都可以广义的称为博物馆，包括天文馆啊、科学中心啊、科技活动中心啊，包括咱小时候少年宫，其实它都是广播的博物馆的概念。它只要有一些陈列，但是又配套一些社会教育啊，因为博物馆它像前两年的话呢，国际博物馆协会呢，它就是把博物馆定义它的这个要求就提升成它的第一功能就是社会教育。啊，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外，它承担一个教育的功能。所以的话，这里面呢，就是除了陈列，除了收藏，无论是收藏文物或者其他的些什么东西以外，它就很重要，就是它要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这时候的话呢，它就会派生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包括像郑阳老师他们在做的这个博物旅行，其实就是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延伸。 对， 啊，你在博物馆看到动物植物标本，但是你更渴望看到的是自由自在生活在野外的他们的一个自由的状态。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因为我就是经常关注郑阳的微博啊，不什么微博，朋友圈啊。所以呢经常看到他在香山做的一些活动。就是织一大白布啊，拿灯打着到晚上 的时候。 灯诱是吧，就类似于像灯弄到一个陷阱什么的哈。但是那些虫你们应该是不抓的。 我们不抓，我们 只 观察。 对，就是教孩子们说这是什么什么虫，这是什么什么虫，这是什么什么虫。然后我参加过他们一次活动，特别有意思。就是叫看图，就是我说你猜啊，让孩子给大人描述，让大人去猜这东西是什么，这鸟是什么。 对， 当图片出来的时候，我们说这都是什么呀？别说猜了，你就是给我让我看，我都未必猜出来。最后还真是大人能猜出来的很少。 对， 而且去参加活动还基本上是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至少孩子是一直跟着郑阳老师他们一块儿去参加活动的。我说，哎呦，我说现在的孩子真是比我们那时候要幸福多了，因为现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很多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一些专业的事情。 对， 因为说句实话，过去我们也上生物课，那时候上生物课最感兴趣是什么呢？就是逮青蛙你可以解剖的呀，对吧？你拿条鱼来，哎，弄条金鱼，擦擦，小男孩啊喜欢的就是拉开看看，就跟其实在家里边妈妈做鱼什么的差不多啊。 这个说我插一句啊，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对 啊，因为以前咱们目的就是你搞这生物学教育，你是为了利用野生动物。 对 吧，你要利用动物，你得知道你吃哪块用哪块干什么用，哎，能好怎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都这些。但现在我们国人的素质在变， 对， 大家理念在改变，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学生物科学知识，不是说非得要把它解剖了，给它非得肠子肚子给它分清了你吃哪块，不是这样。它现在就变成，你比如说郑老师他们这边，包括我其实也带很多野外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你恢复到当年孔夫子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你先了解你家乡，你踩在你土地上的这块土地上有什么一草一木，有什么一虫一鱼，有什么一鸟一兽。当你对你这块土地上的花花草草，甭说珍禽异兽，就哪怕蝴蝶、蜻蜓、蜜蜂这些生命，你有了解，你才能对它有关爱。他们如果都消失了，咱这家乡没法待。这水里没鱼了，这天上没鸟了，这个树上也没有 昆虫叫了，那这个环境肯定非常非常糟糕。 嗯， 我们其实老说讲爱国，其实你去先把你家乡里的这些土地上的自然环境、动物、植物先了解了解，你爱这家乡，绝对你会爱这个国家。 就是你了解它了，你才会珍惜它。 对， 然后你才会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口号性质的。我要保护环境。 对对对， 你就会自觉的去可能做一些什么小小的举动来去保护 是 我们的邻居们。 对对对，没错， 是不是 我们的朋友、 真的是这样。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说起来这个可聊的特别多。 嗯， 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北京去哪儿能逛一逛， 对，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这段除了您那儿啊还有其他地方咱们也可以逛逛、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好省份也好都可以来说一说。 好嘞，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想去哪儿转一转，或者您曾经去过的博物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一时段时间不是特别多了， 嗯， 要不咱就先说说北京的， 对， 哪些除了咱们这个动物博物馆之外啊、还有什么是博士或者正阳你们觉得可以值得一去的？ 我们常去的自然博物馆， 嗯， 北京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 去的最多的 是动物园对面那个， 就、 是 天桥的这个 天桥南大街126号， 对， 自然博物馆、这个去的会比较多，也是从小到大去的比较多的博物馆。 但是那个是免费的，你只要拿着身份证、 提前预约也是。 那、但是我特别不明白的是，自然博物馆它里头也是一些动物啊， 对、 跟咱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有什么联系？ 它实际上其实啊。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缺一个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因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它是北京市属的，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其实呢，这又说回来呢，而中科院呢，其实动物标本、植物标本是在植物所，动物标本是在动物所，古生物。就是那些恐龙啊那些古生物化石的标本呢是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以呢其实呢都是分开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最早呢它也是叫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 对，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呢最后咱们国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自然博物馆，所以科学院呢后来呢就单独成立。你比如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夏老师说的这个动物园对面那个呢就是古脊椎所办的，叫中国古动物馆。哎，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其实呢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它就是动物植物矿物，矿物的话呢其实咱们北京呢也有中国地质博物馆，所以相当于呢就把它传统的东西就给全给分开了，有点像学苏联的体制似的。这样的话呢其实的话呢自然博物馆现在呢它还是一个小综合， 嗯哼， 但它体量和规模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打小北京长大的孩子那绝对是儿时的记忆、确实呢我们都是特别喜欢北京自然博物馆、这个呢是很传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真正国家有国家的自然博物馆，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它其实呢也是动物植物啊古生物啊包括古人类啊包括现生人类、这些它都有， 对、 还是很丰富的。 好，可逛的也很多，可说的也很多。 是， 但是我们又要进广告了啊！ 哎，好嘞， 那个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再聊。明天是博物馆日了，所以今天我们带着大家逛一逛博物馆。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反方向的顾家庄桥的桥西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仰山桥。东三环农展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现在是在太阳宫桥啊。东四环的东风北桥桥南北向南有事故，队尾在望河桥。还有东五环的五元桥、环铁桥南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队尾呢现在是在来广营桥。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有的朋友说了，说刚打开咱们的收音机啊，今天的嘉宾是谁呀？再跟您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到的这一位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张进硕博士，欢迎张博士。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您可能非常熟悉了，自然摄影师、博旅文化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图签约摄影师郑阳老师，欢迎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刚刚说到了你们两位去看老虎啊，不是逮老虎，看老虎啊。郑阳看着了，还拍了拍照片了哈。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小编正在设置那个关键词回复。 好， 一会儿呢就把那个郑阳拍的照片让您看看，因为郑阳照片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能看到。 对 对， 拍到好多鸟，倍儿漂亮。 嗯啊，这次编辑给拼的这个图可不止鸟。 哦、拼的图啊？ 啊不，因为第一、啊， 只要不是P的就行。 不不不，因为第一呢，他拍的太精致了 哦， 所以呢，如果要是设置关键词让大家看的话，可能就他的那个图片太大。 哦，明白了， 所以没办法，所以编辑现在在后台那儿，现在要重新修。比如说，原来他这个照片是1080P 的 哦， 现在要把它弄成 72P。 240P 的 哦，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才能够上传上来。 对， 所以别着急，应该我觉得大家看完了也一定会很震撼。比如说里头有老虎的， 对对， 比如里头有蛇， 哦， 啊，昆虫啊，植物哎都有，而且真的很漂亮， 哦， 就那一身保护色，你真不认真看，真的就， 哦，那是绝对的。我们俩去，咱俩是去西藏， 西藏， 嗯， 去西藏，然后呢，他咔说，我说你拍什么呢？你看那儿有个鸟啊，看了半天，我说哪儿有鸟啊？ 你说同样都是戴眼镜的，怎么就差这么远？ 我按说是观察力还不错的，愣没瞧着。然后呢，通过镜头里边我看了，哦，大概是那个方位，最后才看着了，就是他的那个镜头，因为镜头比较专业嘛，一下就能拉得很近，近距离看，就是从相机上看他拍出来那鸟，哇，哦，真的巨漂亮。离远了看，就是一特别普通的一特小一小鸟。 主要还是观察点不同。但是呢，论这个吃，我就真是不行了，我得向夏老师学习。 没关系，没关系， 说这个了。 这样这样，咱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凯他就说了，他说前一段时间有机会去了一趟锦州，去看了一下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面的百米画卷，特别的震撼。包括他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确实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去过， 嗯 啊，确实很震撼。 哦，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是没有就是您现在说的这套东西的， 哦， 啊，但是也很震撼。 嗯， 另外一位朋友冰冰他说了，哎，我能不能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南城都有什么值得去看的博物馆吗？ 南城啊，要说最大的一个，其实叫麋鹿苑博物馆。 对，就是麋鹿苑。 那其实它也是个博物馆。 啊，熟啊。 去过。从那不是路过过，没进去过。 哎， 那个其实就在南海的湿地公园里。 对对对。 原来呢，它最早叫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嗯， 但它也是一个算也是算博物馆。 对。 它里边有实体的博物馆，整个这麋鹿苑呢，它也算博物馆。当然，那里边就是以活的为主的，就是咱们说四不像，他们也是一个博物馆。 嗯。 那个的话呢，您就是。假期啊或者周末呀，就是可以驾车过去，就郊野旅游似的啊。 真的， 它里边有一个叫世界鹿类博物馆， 那个不错， 里边有很多鹿的标本呀，那个可以了解一下。 对， 就是得提前问好那个开放时间。 明白， 就是 明白，就这个博物馆， 包括北京 馆的开放， 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是南城的呀。 对 对 对， 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是南 城 吗？ 是的，是的， 城里。 对， 这个说到这个自然博物馆了啊 ，W 勾 P 说了，哎呦，说到自然博物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门口那餐车炸羊肉串儿，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 也 吃。 现 在早就 没 有， 现在肯定没有， 现在没有， 估计都是小时候的。 小时候的印象 啊。 现在最那个丧心病狂的是老有那些游商 哦 啊，在门口，当然也不敢在正门门口， 嗯， 一定要在那个停车场那儿。摆一地 哦， 啊， 正门门口现在自然博物馆门口多的是 啊，也有 都收的， 让你买 卖什么恐龙小模型啊， 对对对对， 吹个气球啊，现在还有， 哦， 是， 胡桃林也说，哎，特逗哈，啊，说。哦，动物博物馆啊，我之前在新奥里边上班，天天路过，就是从没进去过， 嗯， 那块好多有什么科技馆， 对， 海洋 馆 啊，是吧， 嗯， 我只去过电影博物馆，就贼拉远那个杜春华也特别感谢您的邀请啊，他说邀请咱们去北京野生动物园看看新生白虎苏洛啊，说这个是虎的一个白化品种，野生环境下的生存呢是比较难的。目前呢，野生动物园除了野生动物的原生态的展示，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社会功能啊，这个欢迎咱们去科普。然后呢，我们没去过非洲的，再去非洲看一看原生态啊， 嗯， 是什么样。 其实野生动物园它也是广义的博物馆。 其实也是， 对对对， 是是是。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说了这个麋鹿苑，连大熊就说了，推荐啊，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户外生态型的博物馆，既有活体动物，还有室内展的麋鹿传奇和世界鹿类两个特色展览，值得一去。 哎， 而且去呢最好找一个讲解员，要不然看不太懂。 哦，好，嗯，而且刚刚那个咱们博士说了啊，说为什么不去当老师呢，啊，说觉得太枯燥，人家小河马就不同意了。嘿，你这话不同意啊，老师怎么会枯燥呢，这学生和野生动物没什么区别，他每天都做不同的妖。 别淘气啊，别淘气，别闹啊。来来，那咱们要说一下关键词了，因为我们的编辑已经说了，回复关键词博物，啊，这两个字我就不用解释了。 对对对对， 博物，您就可以看到九连拍，九个图拼的 哦， 啊，包括刚才小胖说的正阳上次看到的那个虎 哦， 啊，真的，我觉得那个虎啊不震撼 哦， 最震撼的是那条蛇。 是吗？ 哎呀，那个绿头蛇就让你一看就觉得是绿头蛇吧？ 福建竹叶青 啊，真的让你一看就我，哦，天哪，不寒而栗。就他在那儿看着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僵住了， 哦， 就那么一种感，很有震慑感。 我拍的时候也不寒而栗 啊，你也 汗毛都是立着的 啊，真的。而且那身绿，我天哪， 是 啊，真的很害怕。 是你这一次去四川？ 不是，是2015年拍的了。 哦，那很早了， 在这个广西。嗯， 哦， 在广西拍的， 哦， 真的，这都是值得去看的， 哦， 啊！就这九张图，每张图都会给您不一样的感觉， 哦， 啊！唯一我觉得看着还挺亲切的，其实就是那个过去的老虎，我觉得还行。 哦， 哎，正好它整个的腰线都在它的镜头当中， 哦， 都能看到啊， 哦。 关键词“博物”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九图的拼图， 哎， 240P。 对，因为我觉得像博士和正阳啊，你们两个都是。首先看过的比较多了，甭管是咱们看过的标本也好，还是我们看过的书籍也好，还是真正在野外看到的动物也好，我不知道你们，就看了这么多了，大概呢也都了解了，也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再出去的，因为我看正阳的工作状态，我不知道博士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正阳的工作状态，哇，就极其亢奋。 对啊， 这鸟他可能拍到过， 但是呢他就再次看到他，他依然还是特别亢奋，呦，我盯着一只鸟一直跟我们说这鸟那都怎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这种工作的这种热情是你们的爱好引起的，还是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去促使你们是真爱？ 就是真爱，就是你，我是很明显的把爱好当事业来做的。所以呢就是在摄影中投入了特别大的热情，包括在讲解中。当然了，这个一般我跟博士出去，一般我们的搭配是博士讲然后我来交拍，有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博士讲的特别好，就是会把这个这个动物的前世今生全给讲出来。然后呢我就是其实是教大家怎么来拍好这个动物。就是你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态。还有这就是刚才那个夏明老师说的，这个为什么我看到一个东西要反复的拍。因为您总不满意去年拍过的照片，包括上个月拍的片子我可能还不满意。就是这个是一个摄影师的一个较劲。就是 追求完美， 确实追求完美， 也没法摆拍嘛，对吧？ 摆不了， 只能抓呀。 然后其实就是喜欢摄影的人，大家都知道，你从比如说你五年前的片子，你在今年你在看的时候，绝对都想把那些删了，重新再拍一遍，这是真的。因为随着你的对色彩的认知，或者是对这个生物的认知，每年都有一些提升，你会拍到它各种各样的姿态。就是比如说拍鸟，一开始我可能只拍一只在树上待着的鸟。能够拍到它眼睛就行了，现在不行，得拍到它起飞或降落的姿态，甚至是说还有一些交配啊，还有一些求偶的行为，这个才行。 哦，厉害厉害。 对， 那 实际上这个人和动物之间呀，它有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相信啊，其实你只要心理健康哈，你一定会喜欢动物。这是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你打小说虐待动物，那你长大这个都有心理学研究的，你 长大 犯罪的这个可能性很高哈。所以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他肯定特别喜欢动物，见到动物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人也是动物， 是的， 人也来自于大自然。那么我们今天社会是这个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自然而然大家回归自然的心就会很急切。这样的话呢，你就见到这些东西，见到这些生灵，你肯定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对它的一种喜爱和亲近感。而且实际上的话呢，为什么它好玩，就在于你去观察动物，有时候呢你跟你去观察人也是一个道理。特别是你要研究灵长类，你像我们去非洲看大猩猩，看黑猩猩，看一些猴子什么的，诶，你观察它的社会就跟你看《甄嬛传》都一样。 对， 就跟你看那个皇帝的那个整个那个勾心斗角，他也有啊，他的妻妾成群，他也是有这种跟人一样的这种社会。甚至可以讲，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动物，当你研究越深入以后，你会发现人类有的所有自然属性动物身上都有。 对，您想，我不好意思插一句啊，就是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15秒的一个小片子，当然都是属于网友上传的。哎，看完了以后逗死我了。他说这个就是他也去了类似于您说的比如说非洲啊什么的，看见猩猩打架，看俩猩猩打架，后来俩猩猩打架呢他又拍下来了最精彩的15秒，说那个打的时候上去咣咣踹两脚，然后一个手肘，然后我就看底下的评论说哟天哪，这猩猩是一社会人嘿。这个动作他看得那么眼熟呢。 对那个美国有一个科学院是叫 Franz de Waal， 他原来写过一本书非常流行叫黑猩猩的政治。他其实研究黑猩猩的社会以后，它反映出来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人类政治的起源。就你看了那个黑猩猩的社会以后，他们怎么结成帮派，他们怎么打压其他的那个第三方，然后他们之间呢又怎么默契，然后最后呢一方又叛变了另一方，其实跟人的很多自然的东西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你去亲近自然，去了解自然，很多人呢其实说白了人他毕竟还是人，对吧？我们其实呢去了解自然，去了解这些万物的话，还是希望能对自己有更多了解，然后呢对你自己的生活能够有更高的水平。因为以前传统上可能认为这动物不就是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大家 原停留在非常低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动物实际上它能给你提供更高的美学价值，更高的精神的享受，这是慢慢慢慢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逐渐意识到的，对吧？你想这个，你去买一堆肉，这个野外的动物是吧？您吃山珍海味，吃野味，那这个一个动物它能提供的价值能有多少？它可能卖转化成肉，转化成动物蛋白，它可能就好比这一头大猩猩，是吧？您可能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但是的话，它在那待着，你去看它，你去通过它来去了解非常有意思的很多动物的行为啊，动物的故事，从而对你自己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这头大猩猩可能提供的价值，那你每个人去看你得交多少钱？ 对， 现在去卢旺达看一次大猩猩1500美元，然后现在已经涨到，据说已经涨到3000美元了。那好，那你想这大猩猩给这国家带来多大的经济的利益， 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你看咱们国家习总书记讲要建立国家公园干什么用，不是说建了以后让大家都去在那盖房子，盖五星级宾馆酒店，不是那样。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栖地，让中国的动物不再怕中国人， 对， 我们不再去屠杀它，不再去吃它肉用它的皮，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去欣赏，今天郑老师做的这博物旅行其实就是你去欣赏它，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精神的这种享受才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对动物对生态的这种保护，反过来你是依赖于这种环境生存的。那说实在，你动物需要你保护吗？不需要。那地球上没人之前，动物已经经历过5次大灭绝，每一次将近8000到1亿年，就8000万到1亿年，那就经历一次大的灭绝。那恐龙也没了，原来历史上这么多东西都没了，对吧？说实在，小行星一撞地球，人说没就没。但是的话，现在我们之所以保护野生动物，那是干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在保护我们自己。 对， 如果一个地方动物都没有了，那环境得糟糕到什么程度，人也没法生存。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大家去博物旅行，或者来到博物馆，或者是你去这个野外之前，你先来博物馆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其实你当你越来越多的去了解以后，你才觉得它的珍贵，它的价值绝对不是停留在肉啊毛皮啊茹毛饮血的那种价值，对吧？所以这是给我们更多的触动。尤其是对今天的孩子来讲，对吧？现在小孩你说实在的多自私，是吧？那个目中无人啊，说实在的，很多孩子他无视生命的存在。其实你在周围你不用去那么远， 对， 我们今儿跟您聊说又去非洲吧，又去东南亚亚马逊，其实就在咱们家门口，就在你小区里，可能就有黄鼠狼，就有刺猬， 对， 可能还有很多这个青蛙呀蟾蜍啊癞蛤蟆，这些其实就在你的身边。就像刚才咱夏老师讲说，我怎么看不见这鸟？您没心去看它，你永远看不见。当你有一颗心，你去愿意去寻找，愿意去了解，那在你花盆里就有无数的生命就在那里待着，在你的这个下水管道里也许还有好多动物。当然了，这是越说越有点那什么了，但是想告诉大家，生命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只要去关爱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快乐。 对，好。其实博士说这个话其实应该放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说比较合适，但是提前说了，但是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存在的意义也就有， 真的 特别好。当然咱们再说回来，刚才那个郑阳给我们编辑的这个九连的这个图片啊，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了，上百位的听众朋友瞬间都发了博物这个关键词，就为了欣赏你这九连拍的照片。很多的朋友也都回复了一下人家看的感受，比如说文宇说了，哇好清晰呀，这得多早就起床等着呀，瞬间抓拍很不容易。哎，这个点就不对了。后面说器材一定价格不菲吧。 这个其实看动物有一个基础，就是因为包括我们跟博士出去也是，如果您想尽早的就是看到动物最好的状态，一天只有两个时间段，清晨和傍晚。清晨要多清晨，我们是4:30就出发。 哦，就是还没有日出的时候， 日出就晚了。一定是4:30出发，到这个国家公园门口等日出。 日出的时候我们刚刚进去，然后大概这个动物活性最强的时间两个小时，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时间是也是光线最好，然后最适合进行拍照，然后也是最适合这个寻找动物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动物的活性最强，你能够找到的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最大的。 嗯嗯，哎，嗯，像当然了，大家可以继续发“博物这两个关键字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郑阳提供的这九张图片。那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九张图片里头，除了让我看完了以后真的很有震慑力的那个，三角头的蛇。还有老虎，其他的能简单的说两句？ 您得告诉我有什么。这个，因为我当时传了十几张照片，我记得应该有一张大的植物吧，大王花。 对， 大花草。 哎，我也看不着问题。 不，就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那个花啊，就是因为从图片里看，我觉得那个花特别的大。当时我就想问郑阳，我说这个是食人花吗？因为真的特别大， 对， 而且中间那个心儿，我觉得怎么也得有澡盆那么大。我看完了也挺害怕的，真的很大吗？那个花？ 很大，有了，我看到了啊，这个是，其实是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花， 世界上最大的花，叫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花，就是那个大花草属的，然后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大王花，然后呢，它的直径可以长到一米，可以长到一米，然后呢，关键的点还不是在这儿，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花，它不进行光合作用，就没有绿叶子，只是寄生在其他植物的地下根和地下茎的这个。 它能长得这么大，还挺漂亮的颜色。 对，就是因为这个点，它而且只生活在东南亚地区、中南半岛，包括这个婆罗洲，就加里曼丹岛这个区里面才会有。然后它的花期呢，15个月到18个月左右开一次，就这一株。您要想看到，抱歉，您一年半以后您再来。但是呢，其实它分布的地点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您有兴致的话，可以在每年8月以后到来年的2月期间，这个期间是你去到马来西亚，基本上如果看到有这个有开花的，他们当地人会在路边上立起小牌子，会告诉你这儿有。然后见到大王花最多的区域应该是去到亚庇市周边的这个神山。对，去到这个区域内基本都能看到。 有一美剧啊，就是以这花儿。其中有一个剧情，就是这花不是寄生花吗？它那个是相对有点这个恐怖悬疑的那种片啊，它把它寄生在人的尸体上，然后就开出的花巨大巨艳，然后拿这个花的果实做菜吃，啊，可能有的朋友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其实刚刚咱们看那个照片，郑阳拍的照片也好，包括这个博士说的也好，包括现在有很多原来我们小时候看《动物世界》。现在咱们看比如说像 BBC 拍的一些东西比较不错啊，像蓝色星球啊，它里边就有很多动物的东西，包括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那个评分非常高，确实很好看，大猫专门说老虎的，哇，拍的巨棒。 对， 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其实所有的镜头语言首先是美的，其次它的叙事语言就是跟人的情感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眼神一过去，哎，那个眼神就接过来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处理？第一，拍的美是让你觉得自然美。 对。 第二，拍的为什么让你觉得，哎，这个整个的情节设计我很熟悉，是让人能够接受。为什么大家费这么多的劲，我去拍一照片，我去拍一片子，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知道，慢慢的了解，或者说对我们这个自然感兴趣。其实就那么一点点的原因。 咱们还有点时间吧，我拿到这九张图了， 拿到了， 我给大家就是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九张图，第一张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一种特别大的甲虫，叫南洋大斗虫。第二种呢是在斯里兰卡拍的一种树蛙，叫泛十字树蛙，是在辛哈拉雅热带雨林。第三种是在广西拍的这个福建竹叶青。第四种呢是我们在印度拍的这个孟加拉虎。第五种是在南非这个科斯滕伯斯国家植物园里拍的这个应该是小双领西米鸟，就太阳鸟一样。然后另外呢后面那个是在北京有一只大虫子，是在北京拍的大紫蛱蝶的幼虫啊，莫陵幼虫这个。然后在下面这个是一只螳螂，叫红色箭螳，是在马来西亚拍的，它是拟态香蕉的花儿。然后再后面一张是婆罗洲猩猩，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红毛猩猩，但是中文正式名应该就是猩猩， 婆罗洲猩猩。 然后最后一种是在北京最好看的一种锹甲甲虫，叫两点翅锹甲。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呀，先来关注一个事故路段，西三环的六里桥北侧的公交车站路段。北向南有事故，只有内侧的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再跟您说一下，西三环六里桥北侧的公交车站路段，北向南有事故，只有内侧的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后车请您注意了。还有就是北清路的小牛方桥到新庄桥的西向东，车行比较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聊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尤其是看了郑阳的图之后，一直说哎呦，博士和郑阳一定要经常来哟。好的，我们这个时不时的就请博士来，郑阳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然界的快乐，真的是这样。 是， 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张进硕博士，欢迎张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你这太长了，我就念两个最关键的 吧。 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途签约摄影师郑阳。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刚才跟郑阳沟通了一下，郑阳实际上今天一共带来了十几张图。刚才呢小编呢只是集结了九张图。没有植物的。基本上全是动物的。但是呢那既然听众朋友还很喜欢这些图片，所以呢刚才在放广告的期间，我们的小编又把剩下的图啊，有植物也有动物的集结了一下。 对， 所以大家呢不光可以发博物这两个字看到九张图，您也可以继续发花，就一个字儿啊，花 一个字儿。 您可以看到剩下的四张图。 这四张的第一个是谁啊？这么可爱呢，怎么？ 小兔乖乖， 耳朵呢，亲爱的？ 但是很有特色的， 那不是兔子，蹄兔啊， 是吧？ 蹄大象的近亲。 大象的近亲， 对， 这是大象的近亲。 对，大家看的长得就跟兔子那么大啊，耳朵很短，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在现生地球上的动物当中，它是跟大象亲缘关系是 最近 的。对， 天哪， 这哥俩长得 对，在大概6000万年前， 差距好大。 对，大概6000万年前，他们是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后来呢，向两个方向发展， 分别 一个方向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今天的大象；还有一个方向就越来越小，变成今天像兔子一样大，叫蹄兔。 它叫蹄兔。 对 ，Hyrax。 好吧，包括大王花。 对，第三个就是大王花了。 对，大家可以发啊，关键字花就这一个字。当然呢，也可以继续发博物这两个字，还可以看到那九张图。 对，第四张是这个图叫找动物吗？ 第四个不是，第四个是、 这一片是什么？ 这个地方 在哪？ 是南非的纳马跨兰地区。就是也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叫法叫上帝的后花园。就是每年的8月到10月是它的花期，里面生长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这一大片都是多肉植物的花海。所以呢这片地方特别美。我们是在去年的8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真的非常震撼。满眼望去全都是花，然后远处就是海岸线。 是是是， 关键它都是多肉植物啊。 啊， 对，这里面都是 多肉啊， 都是多肉植物，以番杏科为主的多肉植物，番杏科和菊科的多肉植物为主。 我的天、啊！ 所以它叫上帝的后花园嘛。嗯， 哎，真的就是正阳 肉是吗？ 就这正阳的这十几张图、 啊， 如果要大家能截好的话，都可以当屏保， 还真是，嗯、 这没问题吧？ 真是。 如果您的屏保上放的是那条绿头蛇，多震撼！ 绿头蛇 真的很震撼哟。嗯，当然我们的听众也很可爱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听众魏东、 嗯、 啊，人家发了自己家里养的大蝈蝈， 嗯， 看底下这罐专门过冬的， 不错， 挺好的吧、 嗯？还专门养的自己的饲料是吧？ 嗯， 啊，刚才我跟郑阳一块聊，郑阳还说，哟，蝈蝈挺肥的，嘿， 是啊，吃的 味道， 真的吗？ 嗯 嗯 嗯, 嗯，估计是， 嗯， 来吧，咱也别光看了是吧？咱给点实际的一些推荐。能去哪儿转一转玩一玩能够看到更美的东西呢？ 是北京还是 都行？我觉得都行。 那我说几个北京的，然后博士可以推荐点国外的。 行、 嗯、 来吧， 北京这个季节马上就到花期了、嗯、就是但是呢是北京这个季节是属于北京中高海拔的这个亚高山草甸区域的这个花季，所以推荐几个地方，一个是这个百花山区域，但是我比较推荐您从房山那边上去，因为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叫房山国家地质公园， 嗯， 这儿可以直接开到山顶，然后上头也有宾馆，都可以住，一条都非常方便。 霞云岭那边， 对，霞云岭那边， 嗯， 然后百花山那边门头沟那儿也可以上去，但是您要走路走两个小时才能登顶，这两边的体验不一样。我比较倾向于，如果您要是自驾的形式，直接去房山比较简单。 哦、 另外呢，就是可以现在这个时间还有去，就是北京和河北交界那儿去雾岭山。 嗯， 这两个地方是看植物的种类略有不同、 哦、 略有不同，但是整体来说就是都能够看到北京六月到七月即将开放的这些，就是属于在高亚高山草甸是春花，但是在北京来说就已经是属于夏天的这么一种高山草甸的这个花海的景象了。嗯， 都有什么呀？是高山杜鹃？ 杜鹃已经败了， 哦、 北京的迎红杜鹃已经败了。五一的时候、 哦， 如果要想看杜鹃，是在喇叭沟门。然后呢，现在这边主要是几种珍稀的兰科植物，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大花芍兰，现在在这个雾灵山和在百花山都有。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北京假报春，然后包括这个花忍，好多好多的这种高山的植物，都只能是在这几个区域内能看到。 嗯， 但是种类太多，如果您六到八月您常去的话，四五十种野生花卉没问题。嗯 嗯， 对， 哎， 非常多。 那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你经常会组织小朋友，然后一起去探秘啊，去认识动植物啊。 嗯， 比如说小胖说，哎，我打算带着我孩子要参加。那你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哎，可能几岁以下的， 嗯、 我们就不建议参与。 我们建议是，这个最好是七岁以上，就是六到七岁以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因为他已经上学了， 嗯、 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认字。另外呢，还有就是对自然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呢，会有一些基础的认知了。 哦、 而且呢，就是从纪律上来讲，小朋友上学以后。往往都会比较听话了、 嗯、 啊，所以我们在管理或者说在教学上来说，会有一个实际上比较好的效果。 嗯， 说白了，他不想要熊孩子，呱唧呱唧呱唧，把草啊花啊全给拔了，那麻烦了。 这个是严禁的，这个是严禁的。 哎，就直接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 博物旅行 ， 博物旅行。 好，好， 嗯， 来，大家继续发啊，关键字花。或者是博物都可以看到，因为有太多人都说了发什么发什么， 对， 我要看图。好，来，那咱们继续问我们的博士，因为您去过的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看到的博物馆很多， 嗯， 真的您觉得很值得去看看，也给您带来了很多的这些信息的，您可以简单的介绍几个，比如说国内的。 国内的话，其实咱们国家自然博物馆呢不是特别多，传统意义上咱们全国只有八个自然博物馆，就是北京、天津、重庆、上海，然后再加上广西有一个，浙江有一个，大连有一个，还哪来的？ 没事，您说的够多。 反正就传统上就这几个啊，吉林是在东北师范大学里的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所以传统就这八个啊。当然的话呢，因为自然类博物馆在整个咱们国家来讲，它都是比较边缘的， 对， 因为长久以来科学这个东西比较小众，所以的话，我也希望呢，咱们就是家长也好啊，或者年轻朋友，甭管是什么人吧，就是能有机会多多去一些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去了解一些真正的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实际上就刚才您二位也讲到了，其实很多东西啊，老百姓他其实对这方面是有很长期的错误认识。比如一些经典的问题，比如遇见熊怎么办，大家都说装死。然后鸳鸯忠贞爱情的象征，其实一点都不忠贞。 对。 然后什么这个跟您讲到食人花，是吧，这些概念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一些很不科学的，就是对这些东西呢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所以经常去一些博物馆了解一些大自然的真相，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自然科学，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呢，因为是干这行的，所以我呢是肯定是呼吁大家多多进一些像科技馆呀、科学中心呀、自然博物馆呀这些地方，还是非常好的啊。孩子应该获得一些真正的一些科学知识。 但是自然博物馆啊，跟其他的那些博物馆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自然，比如说您刚刚说了，我有700多万种，或者说世界上的动物，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就这么多了。可能我去一个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我基本上就能把所有的都能看到。我不知道您刚刚说到的全国这八家，它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偏向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咱们北京的这个，或者说国家的这个。可能就是全，但是吉林那边呢，它就有很能看到好多好多老虎啊什么的，有这种偏向吗？ 实际上啊，按理说是应该，有一个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叫国家自然博物馆，这样的话呢，整体来介绍整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啊、生态啊、这个野生动植物啊、古生物这些哈。但是的话呢，实际上没有。那各地方来讲呢，它还是有侧重点的，来介绍本地的。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好的还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因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最新，他们投了好几个亿建的一个新的自然博物馆，然后呢，它也有对上海本土的野生动物的介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你像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就在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原来呢大家叫它大英博物馆，实际上大英博物馆专门有一个叫做自然部或者叫博物学部，它实际上现在独立出来了，就叫英国自然博物馆。所以的话呢，它这种博物馆是因为它早年有大量的对殖民地全世界的这种收集标本，所以的话呢，您要特别喜欢看大而全，那毫无疑问英国是首选，英国自然博物馆是首选。那当然美国的华盛顿呀、纽约它也有美国自然博物馆，还有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啊，芝加哥的话还要叫一个叫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就是它都是非常棒的，跟自然有关的。法国巴黎的啊，这都是世界顶级的自然博物馆，所以那个话就是说非常非常全，而且很多标本确实非常的震撼。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是更希望能够看到其实本土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你哪怕你的这个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向你老百姓去介绍。所以如果您去像英国、美国这些欧美发达国家的话，你到一个小城镇就去看他小城镇自己的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一定是把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地理啊，当地本土的生物多样性会有一个很概述性的介绍，然后也有那些标本。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呀，如果你真的喜欢旅游、喜欢吃喝玩乐的话，一定要到各个地方，首先先去他的博物馆，甭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历史社科的，是吧？如果是一个好的地方，它一定会有一个综合的博物馆，比如就是你像咱们北京，你想了解北京，您就可以直接去首都博物馆。 对。 上海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按理说就是应该把你的这个当地的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等等介绍一个比较系统。所以你想了解一个城市、了解一个地区，那你就去博物馆是最好选择。 好，我们要谢谢这位听众朋友一秒，他说呢，我是上周三去看的这个雾灵山， 日出 嘛，因为 啊，都介绍说那儿看日出比较好， 非常好。 但是他说，他上个星期去了，人家封山了。还没有开， 还没有开， 对对，所以呢，他已经问清楚了， 非常好， 提醒大家六一左右开山， 哦， 就可以去了。 OK， 因为北京一般的这些国家公园，就是不算，就算这个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然后包括森林公园， 嗯， 基本都是在五一开。但是看来这边是比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既然正阳经常在半夜发美食的，这个问题可以问他喽， 是吧？ 哎， 这边我估计他这边混迹的比较少，天空问了啊，正阳老师，南城哪儿的小龙虾好吃啊？ 嚯、哦，一般都在鬼街吃。 哎呀，那不是南城，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个没关系啊，让我们的编辑给您发个私信， 嗯 啊，因为他是混南城， 对， 哎，这个没问题。 好啊，咱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呢，咱们再说一说。其实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带顶，当然带顶的我也很感兴趣啊，更感兴趣是你们去印度的那种， 就是自 然保护区 特开放的那种。 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推荐几个， 好的， 好吗？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咱们让两位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那种我自己开着车能往里头走的，不管看到这个地质地貌也好啊，还是穿一些什么雨林也好啊，先说说国内有这地儿吗？ 国内啊，国内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没有特别特别理想。 对， 哦， 最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多年中国野生动物太怕人了，是吧？你其实你如果相对来讲的话，那肯定是青藏高原，咱们国家又在建三江源呀，这些国家公园哈，但是现在又不允许你随便穿，也特别是这两年就是对保护地。对，尤其是咱们国家这个生态环，对， 藏羚羊啊等等， 对对对，它不允许你随便穿了，因为现在正在建设国家公园，要把这栖息地优先保护好。 对， 所以的话呢，现在这方面呢还没有就是真正，完全做起来。你如果说就是说真想开车穿越的话，可能还是去一些本身就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就是他刚才正阳讲的森林公园啊、地质公园啊，它是属于旅游景点性质的。 哦， 啊，从长远来讲，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呢，它本身就是要营造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的， 人和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讲 safari， 你坐在车里去看野生动物，它前提你那动物得不怕人。 对， 咱们现在的问题是，可能看到的动物那离大老远就开始跑。 哎，对， 它开始。那藏羚羊那可能见了车就开始跑，所以的话呢，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培育，去恢复动物对人的一种信任， 是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嗯， 所以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也是世界各地去的比较多嘛，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想坐在车上 safari 去看那些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最好最好首选还是非洲。因为非洲特别是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它其实呢是因为动物呢都是大型的食草动物， 对， 大型的食肉类动物，狮子、豹子、猎豹，这些都很容易见得到。而且的话呢，您去了以后呢，它的视野是开阔的，它就是草原，savanna 就是稀树草原， 稀树草原， 这个视野好。你比如说你南美洲也好，还是东南亚也好，确实它生物多样性非常非常丰富，但您看不着啊。 对， 动物它先发现你了，然后你在热带雨林里去穿越去干嘛，它不如在开阔地更好。所以的话呢，我仍然就觉得优先就是肯尼亚，坦桑尼亚，其实南非也很好，但南非其实还不如 东非。为什么呢？因为南非国家公园他把那个路给你修好以后，你必须强迫你，你只能走那条道、啊、 走那个路。 然后呢它里边它周围灌丛多，它就不完全是稀树了，它是一种对含有很多灌木的那种草地、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您第一次想要震撼，想要过个眼瘾，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有一次去马赛马拉的时候哈，就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马赛马拉当时就是我眼前所能看到的老百姓所知道的所有动物都在我眼前 啊， 包括大象、 嗯、 长颈鹿、犀牛、水牛，各种各样的羚羊全部在你的画面，就是你眼睛所能够着的范围、 哦、全是 由近到远，从左到右，我所有大型食草类动物，经典的包括鸵鸟、油猪，全在一个画面里，就在你眼前、 哦、 你说你这什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不野生动物园也不可能达到这效果。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有条件有精力，真的可以跟我们郑老师他们那个博物旅行啊，包括我也经常带非洲啊，这个是真的挺棒，而且每一次特震撼。因为我第一次去是我是从内罗毕肯尼亚首都坐低空飞行的小飞机，是直接降的马赛马拉，那时候就是东非大迁徙，我那舷窗一打开，就是那个心脏感觉嗖的一下就已经到天边了，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以前我其实不愿意去非洲，我说非洲那时候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都全都是非洲动物，总觉得那东西简直太习以为常了，我对非洲动物那么了解，那大象狮子太熟悉，但是你真去了以后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心就感觉跳过去了，因为它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周围全是斑马角马就在你的身边跳来跳去的，而且也不怕你，你就感觉你在他们当中你特别的渺小、 嗯、 然后你就很觉得一种被他们包围、 嗯、 被他们那种已经把你已经挤到那个感觉，然后呢你的心又在天的另一头，就有那种震撼。 对，当时动物的思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啊， 哟，咱们家来新人了 嘿。客人，我们确实我们到了非洲我们是客人， 是的， 所以我们要文明的去看野生动物、 嗯、 是的，不要去干扰它， 是的是的是的、 嗯、好的，今天呢咱们聊了很多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图片也好，还是听到了我们的语言描述也好，可能都只能给您一个空间、 嗯、 这个空间呢靠您自己去填，就是多出来走走，多聊，先去咱们博物馆里边了解一下，至少您知道您看到的您接触到的手机拍到的是什么东西，慢慢真正了解了之后可能您还会越来越喜欢的、 嗯、 有机会真的一定可以跟着两位一块儿咱们去、哦、 对， 好 的， 非洲也感受一下那心脏跑出来的感觉， 是 不是， 是是是， 好嘞好嘞， 这样节目的最后就拿这位听众朋友的这条互动信息收尾吧，啊，这应该叫 Bernie 沈，他说，哎呀，两位嘉宾讲得真好，他说我们一定要爱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动物，从我做起， 还真是，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张金硕博士，谢谢张博士， 好，谢谢大家， 还有郑阳，谢谢郑阳， 谢谢谢谢，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了。 他挡在星空上压墙，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谜样，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雨声一样，当你戴上深深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妈妈呀，你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她每天一直想，她日夜一直盼，朝思暮想的晴朗、哦哦、流星化成秋千声，月亮变成心上人、哦哦哦、它荡在星空上呀唱，呜啊呜啊呜啊咿呀呀，